12、13度、12度非常非常活躍，所以冬天是流感高峰期的其中一個。 除了人流感包括禽流感禽流感也會傳給人不知道這些是不是中醫是香港發現到一些雞有H7病毒今早這個是業來的我完全同意香港97之後這麼多次禽流感殺這麼多雞我沒有數過有幾個冤魂今次又有2萬多隻雞又焗死然後放在堆填區雖然有些人會笑我你不吃雞的嗎你不吃肉嗎 你不吃肉嗎你不殺生的嗎你講業就是道人迷信我覺得當然這個有排講林忌也有很多觀點有關於養雞如何養因為你在歐洲住過一段期間有些分析我想說所謂的業就是你養隻雞養家禽養家畜它有它的用途你完成了它的任務雖然它最後都是死 他都是完成了他的任務需要讓利給你吃現在連給你吃的機會都沒有集體屠殺就無緣無故屠殺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業迷信一點說香港為何回歸之後一直都在行衰運其實我覺得有關的不過我不再道人迷信今早就殺了11:00左右殺了2萬多隻在長沙灣批發市場 香港禁止出售活雞3個星期公港在順德雞場的活雞一樣要被集體撲殺現在過年沒有雞吃大家就吵冰鮮雞繼續有但連累到香港的養雞業的人士現在積存了最少有30萬隻雞然後這些21天內 因為那些雞一直由雞仔會大好像說加加埋埋可能會有60萬隻雞是供應不到本地市場拿不到出來賣的那用來做什麼呢變成21天之後就變成老雞解封了那些雞不值錢因為所謂雞行才值錢老雞就不值錢只可以用來煲湯不要吃那些雞就可能最後賣不去 又是堆填可能不知怎樣用法可能是暫停半截半價三分一賣出來其實一個問題連累了本地的雞場現在業界其實是有很多疑問的林忌你也看到他們問了很多問題十萬個為什麼問得好對昨晚那個我覺得是一定要再說千百隻雞去禮賓府 從小學雞特首要跟他家庭團聚我經常這樣說你這個特首做過什麼幫這些香港的雞農香港這麼多魚農業已經是因為成本的問題上這麼辛苦去經營你作為一個香港的特首和一班官員你有沒有去保護過本地的農業和養雞業的利益呢 這個很簡單的問題講了一年多大家都知道大陸H7的問題一直會翻發每個人都知道去年過年的時候去年過年出事然後4月份我查過郭永文在去年4月已經說要做血清測試大家都問他什幾時可以實行拖了一年最近這個星期而已一驗就驗到了拖足足一年 然後到現在很多人在幾個星期前我們這個節目我都記得跟我們三個在坐在一起的時候很多微生物專家各方面的專家打電話上來都說停了大陸的供應先你不停大陸的供應香港這些就一起連累了甚至其實停了供應香港因為本身的供應需求少了已經是足夠供應的市場大家過年的你不要因為為了保護大陸的 養雞業的利益然後不肯停於是就攬炒大家現在全部輸家了現在不只是沒有活雞吃那麼簡單問題不只是沒有活雞吃沒有活雞吃不吃少陣有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本地雞農的生計如何解決第二個問題就是有沒有機會傳給人這兩個問題才是最大的中間我們解釋一下很多疑問的 有一些專供香港的內地的雞場現在有一個來自佛山的那些是竹絲雞竹絲雞大家知道黑色肉那些白色毛黑色肉 即是烏雞很補的我們煲湯的出了事有一隻出了事批次裡面有一隻出了事但是你來香港之前離開雞場之前來到深圳之後據業界人士說起碼要驗兩次去到敏感度 剛才我們開場白的時候有一位養雞業的朋友說去到敏感度又再驗的時候大概兩三個小時三四個小時有結果了為什麼不等結果才拿去長沙灣批發市場呢這幾個關卡化驗血清化驗這個DNA為什麼都有失誤都走漏眼我要問就問這個問題為什麼有失誤為什麼都走漏眼呢 OK 現在去到長沙灣第二個問題又來了在長沙灣批發市場本地雞和內地雞大陸雞是混合的所謂混合的意思就是不是混合在一起都是同一個場所今次為什麼說二萬雞要殺光之餘連新界的雞場都全部不給出原因就是混合 令到大家都可能會有交叉的感染的嫌疑所以就不能出行不是應該要隔離的嗎為什麼不用一個方法就是本地雞還本地雞的批發市場大陸雞還大陸雞的批發市場為什麼不做呢很應該做尤其是你已經12月開始懷疑大陸的雞場是幾何級數爆發的7N9的時候 為什麼不做呢我要問這個問題現在香港的雞農說我們有30萬隻雞在等出來過年我們想著早前你知道一有禽流感雞價活雞的價格跌得很厲害想著過年都會可以賣得好一點抵償損失他就說可不可以找一個市場給我們推銷這些雞出來呢他們想到一個上環的腐蝕品市場現在是吉了高榮文說不行不知道為什麼不行根據法例全部集中在長沙灣根據法例我不知道法例怎麼寫是不是寫明是長沙灣不知道這個又不行分隔沒有做出來的時候檢驗走漏眼第一個錯分隔沒有做第二個錯現在說給他補救第五行第三個錯於是大家就抱著 全部攬炒那怎麼辦呢現在有得賠的就是長沙灣那二萬隻雞有得賠要殺但是新界那三十萬隻雞六十萬隻雞怎麼樣呢賠了納稅人的錢其實大家記得幾年前開始已經說香港有中央屠宰地都找了突然間中央屠宰停了之前有很多 賣雞的賣活雞的雞販將牌交出來做冰鮮雞其中一位我在港台做節目的時候都間中會找他談談就是港九新界冰鮮禽畜零售商商會的會長也是港九新界家禽批發零售商會的主席黃偉全黃偉全你好你好大家好你好你現在這件事完全跟你無關 冰鮮雞我都是業界的代表但是你賣冰鮮雞的話我都是業界的代表但是你賣冰鮮雞的話但是其實他們都接受的走漏的沒有他們沒有接受因為市民都要吃雞要逐漸成為桌子賣桌子賣上去各市各節但是外面基本上九成都在用冰鮮雞在高級市的食肆或者酒店就會用新鮮雞所以這個都有些小影響喂你是業界我想說一下那些運作的情況雖然你現在沒有什麼賣零售的活雞一路文說的檢疫的工作都相當嚴謹中間出了什麼問題為什麼去到長沙灣才找到呢 抽了一隻油才再抽120隻，剛才你們在未開咪之前我聽到你們說都覺得你說收入資料相當之合適，是對的。現在你直環處走樓環，加上你們為什麼一定要送到長沙環先呢？你不是敏感度隔離了他先呢？那兩車雞很濕碎，只有7000隻雞，3個小時都有一隻雞，有時不是整車推過一遍，或者狗場怎樣秘密，市政府又會跟進這件事。現在說不好聽，你槍到長沙環 還有萬多雞和戰屍底，那班雞是健康的，買給市民吃的，真是冤魂來的。現在不想你賠錢，想做生意，年尾前，你這樣搞法怨聲載道，雖然現在食環署跟我業界開會，但那個估計局覺得是推莊。現在的說法是不能隔離將本地雞和內地的雞、大陸的雞隔離兩個市場， 法例規定一定要搬去長沙環的，這個說法你認為有沒有道理呢？高永文的說法， 這個是我們早十年前都之前幾個局長都有溝通這件事，由楊永強年代都說，那時試過又是爆發禽流感，國內雞來的農場雞又一齊三個月沒得出，攬住死，我不知為何政府知道現在 香港的貿易市場會改變，思維要跟市場怎樣去走，沒理由業界教你做事，香港的地方這麼大，新界區這麼大，你拿個長批發過來，批農場沒問題，最多的車程是遠程一點，遠程只多半個小時，最重要是做生意，我不知道政府的腦子在想什麼，可能生錯地方，我也是，我也是生了不知道去哪裡，坐在那裡那個是腦，也不頂 業界又要求不如找上環，將新界的雞推出來，上環有副食品市場，上環基本上政府有諮詢一點，你要諮詢民意的。 那些一定是實吵的，你過不了這關你怎麼走，要做到，我當你水路運雞過去市場上岸都吵，都要吵你的，你經過區議會過很多關，我都知道，即是不能立即做，做不到的，唯一的方法是在農場方面 檢疫出來即時去到零售點，你漁護處有什麼監管，那麼做快一點，那現在他現在就被迫了，現在就老雞了，老都不要緊，怕他養魚老的雞會變成產生細菌，雖然說是迫到閒，是迫到閒，越養越肥，問回你冰鮮雞。 冰鮮雞我們叫做在業界做了30多年，我自己本身都有，不要說賣的，有幾千客，信我賣的東西比較靚一點，所以現在我企得很穩穩陣陣，我只是我業界我想說頭痛頭，我希望整條鏈，人民都吃，有些人真的找不到吃，轉型做大養生意，有些還怨聲載道說我賣去豬仔，我說給政府騙了牌，我們沒有一份出聲，其實我壓力很大，真的，現在來說今天我都昨天跟傳媒說，我都提心吊膽，今天回的雞的量是不敢多的，因為為什麼國內我們來的冰鮮雞全部是國內湯米來香港的嘛。 今次嚴嘅雞係國內好事啊嘛，好多今日我睇市民嘅信心咧，完全係冇咁擔心冰鮮雞有事，因為覺得冰鮮行業咧，基本上係應該係長有長做嘅。 你覺得香港人係咪都會接受？ 而家嗱，我即係講個比例啦，而家香港人咧，當你700萬人口啦，基本上每日都有成600萬人食緊冰鮮雞嘅。 哦，咁犀利， 仲有幾萬人，幾廿萬人都食緊新鮮雞嘅啫，個比例好大嘅。 係咪比例好大？ 嗰啲通常咧食得新鮮雞嘅人都係啲高級官員啦，或者啲人即係啲錢啊，即係啲點使啊，啲靚啲唔緊要，但係而家中產人 下比下層人士是多的嘛， 供樓佔了，加零收入就80%， 我們不希望活雞是沒有存在，希望都有存在，但你高峰期那麼危險，如果政府一下要 要取消這件事我覺得站在業界來說我都不知道支持都看看長遠計算那時候我問多你一件事那時候我記得你交牌之後後來應該是周一岳因為很多人反對中央屠宰所以我們暫時擱置那時候你是不是 好像覺得被政府騙了那樣不是2011年事在必行後來沒有但後來沒有收購說現在雞量少了風險低了就好一點了你現在說不定他們又變了種那你覺得當時被人騙了業界都有這樣的感覺但你現在覺得沒有大家接受照賣是不是覺得都是這樣呢 當時如果我們不交牌的話我的農頭有四百四十磅的家禽檔我不交全部不交到現在個個都沒有好日子過為什麼呢第一政府走了那一萬隻雞之前一萬隻好了農場方面天價的當時我交牌的批發價很貴還有你拿雞你拿一百隻給得三十隻好像配給一樣導致我們第一前路茫茫第一政府賠到200多萬 接著我是租店舖街邊舖業主知道你說200多萬都不拿下次加你10萬8萬租我就死定了我迫於無奈我真的要交牌交牌現在這麼多年來說今次宣在爆這次都成五年了其實業界在這三四檔來說他們不交牌這五年應該賺回那賠償額比我好過很多但是這次我們不希望因為這次血清測試導致有這麼意外 我擔心就是今次驗到有意外第二件事我開回給活雞到三個月又換得有意外這個整個行業出事了玩完了崩潰了很難說真的很難說這隻疫情出現了你稱方面一定驗到有意外人你試問一百租一百個人去驗血清我想現在香港有三兩個大主持商九不出奇不出奇黎先生黎先生多謝你江中再找你聊一下好嗎不客氣麻煩你黃偉全黃偉全是老友來的真的當時談很多喊著要交牌香港新界街頭批發零售商會的主席 香港買無論是養、批發零售、家禽來說都是一殼眼淚我們的電話是1831、1831你可以打電話來發表意見過年沒有活雞食有沒有問題呢以下節目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因為反速測試是很簡單的三至五個小時就知道了政府就一意孤行就要放了雞進來先污染了長沙 法例指定所有的无论是进口或是本地供应的活家禽都要经过长沙湾这个批发市场作为一个集中的一个检疫点长远来讲我们是不是还是要维持这个习俗或者是饮食习惯是非要食活鸡不可呢早晚呼应监察社会仗义执言开启真相 封煙熱線1831138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吳志森林記我經常提一個問題林記為何禽流感傳給人禽流感全世界都有不只是大陸不只是香港 禽流感這麼厲害又傳給人最嚴重的地區會是大陸然後是香港我經常問這個問題為什麼呢這是不是中國獨有的大陸獨有的一個病為什麼它會這麼容易傳給人呢為什麼沙士在香港這麼厲害呢有很多的理論其中一個理論是這樣的我的前輩吳明林先生他說的 當然這也是一個觀察沒有一個科學研究根據裡面大陸的養殖業禽畜的養殖業尤其是家禽的養殖業很奇怪它是雞和鴨一起養的養雞然後那些雞就去魚塘那裡排泄它有一個鎖窿的籠有一個籠在魚塘上面那些雞在那裡排泄那些雞糞就落到魚塘那裡給魚去吃然後魚塘那裡也養了鴨 水鳥其實很多時候會帶禽流感的病毒但不會發病如果是雞和鴨大家這麼近的話很容易就會由鴨傳給雞然後由雞傳給人傳給鴨於是有機會因此而出現了在大陸這麼多種變種的禽流感出現這是其中一種理論另一種理論就說這個全球的趨勢來的大陸可能是特別嚴重就是因為要省成本所以養雞的地方是迫到不得了的是很迫的是一隻黏著一隻的看到那些籠你看到基本上大陸的雞真的是劈埋了 好像網上傳一張照片馬家輝說香港不是養雞場全部是擠滿雞現在快要了地鐵車廂裡面但問題是為什麼要逼成這樣養呢為什麼省成本一個最小的空間養最多雞生產最多雞而令成本降到最低 還有除了養雞業之外那些批發市場那些人說去過譬如一周刊上過去看大佬沒有通風全部整地都雞糞味又即是全部鴨、鵝、雞全部都在一起所以全部的東西都會互相傳染交叉感染人都會你將一個班房擠100個小朋友在那裡 那些傷風菌就傳來傳去永遠都不會完就是這麼簡單讀大學也要去打預防針不單止的因為我讀biology我知道我記得以前有一個實驗不是我做的理論上人家做的就是說那些老鼠老鼠如果養在一起你知道老鼠的繁殖率繁殖率我不是黑色那些白色的用來湯那些做實驗那些繁殖率很高的拼命生的時候養在一起拼命生 怎樣去給好多食物都好啦怎樣清潔都好啦最後就互相咬死大家的情緒是很壞的會很兇猛的我想雞也一樣人也一樣當你是很逼的環境下你的抵抗力就會弱了很多不如試試染病機會很大將行政會議成員找個籠子在籠子好啦你找到一支資料就是歐洲啦 就對於動物權益真的很重視動物權益不只是說狗和貓人家連養雞都很緊張舉個例他們認為我們現在經常見到的雞籠是慘無人道慘絕人寰所以全部是禁了即是那些很矮的很逼的雞籠交鎖交的那些你見得到譬如街市找著幾十隻雞那些全部都已經禁了就不給的基本上是要立法規定了每一個雞籠給每一隻雞的最少所佔的空間 是600cm²600cm²是的 600cm即是620×30沒錯 20×30即是20cm×30cm 還有要求是要有45cm高的 OK,不要屈著頸頸 而且這些已經相對比較差的因為你如果在歐洲生活過就發現他們基本上很多人都只會選擇買走地雞的即不是一個農養的是分享兩種標準的有這個農雞已經是比較窮人才吃的便宜一點本身走地雞都不貴他們那邊我記得在英國的時候在超級市場整隻冰鮮雞一隻是兩磅多 是走地雞完全沒有油的那些雞但賣了30元港幣一隻香港好像成百元一隻所以我們去到很好奇去到那邊煮中餐不過雞湯為什麼雞湯沒什麼油我覺得沒有隔過油完全不需要撇油就行了完全不需要撇油是沒有的很健康的整隻雞你就會問為什麼超級市場賣的貨是這樣的貨為什麼可以這麼便宜呢你認為 就是人家能夠做到整個流程做得很好無論運輸或養殖成本又可以很低就反過來是這樣的情況當然 他們有沒有回雞迷的當然他們是賣冰鮮雞的或者雪櫃雞當然要吃雪櫃這個又是一個問題這個就是在歐洲見到的情況我們待會就說一下現在大陸其實對這件事我認為是緊張過香港很多沒錯我們待會先說我們聽聽聽眾電話 昨晚爆了一件事其實市民的智慧比官號好多因為上個星期我打過來就是說高永民不肯血清測試和停止入口活雞那件事其實誰已經說了很多次了 終於他一說驗血清的話就驗到了其實除了我打的很多是吳先生你說的所謂鍵盤戰線在網鈴吹了那麼久真的有作用來說他們都提出一件事如果真的這樣爆發了他不做的話六八九和高永民什麼人不一定飛然後真的有人問他的話他真的要回答的 咁講樣嘢啦,咁而家嚟講已經發生咗,你錯得好緊要嘅,係累咗三分二嘅香港雞農嘅,香港雞農嘅模式㗎。OK,佢講先係,我哋行前一步,如果真係大陸已經係爆發咗嘅,我已經覺得,或者如果真係仲緊要嘅話呢,佢大陸呢人衝關過嚟,你唔好,我唔會信大陸做嘢嘅,點解呢,一萬蚊一個人,大把人收啲錢,帶佢過嚟,一過咗香,過咗海關,你到香港,你點做? 這件事一定要想的而且是一個possibility是很大的而你說的話網那裡想的又出現這件事的也要說多一點問回去如果假設這樣的情況你不要跟我說什麼機制是不斷衝了過來你醫他們不醫他們扔回去我想這個我們一定要想你有什麼建議呢你有什麼建議我想來說的話提出了問題來說跟著補回起他們雜誌講話其實這件事是很大機會發生的林先生你覺得是不是衝了過來一萬元一個人 大伯你接不住的現在這麼多口岸那裡那裡是我發燒是怎樣不讓進去說回去走那裡收不到接著你香港整個醫療制度是爆了一定要保護這件事一定要想到政府想不到我們逼他問他假設這個情況不要說假設性的問題我不回答很大機會我們有些人就有些人問看他怎樣處置大家來商量其實盧先生這個問題我記得十年前大家都討論過 就是SARS的時候現在說了11年前有什麼變化呢我想想大家可以談一下整個問題可以怎麼解決11年前我記得我做電台節目的時候因為知道這件事在大陸是很嚴重的SARS香港一路死人死了二百多人那時候最高峰的時候很多人打電話來問我們是不是應該要封關呢 沒有發生過十年前以十年前沒有那麼多人打電話來問如果是說沒有發生過十一年前二零零三年是說你說的那時候的社會情況和現在都不同如果他說下來那麼多郵艇那麼多交通工具那麼多口岸那時候有多少口岸現在有多少口岸那時候有多少人來香港十年前現在有多少人來香港我覺得我認為現在我都覺得這件事是不同的你可能已經想前了一步 我現在在想究竟現在在口岸裏面這件事發生了之後我們想的話等於高永民也不要進口活雞要血清測試我們是想前一點這件事是邏輯上理論上是沙盤推算是有的高官 很多人都說怎會啊沒什麼問題還有很多excuse 官是不相信的已經是未必是那個農場發生我們都知道可能途中經過被一大群罵到狗狗回答我今早他講完我打過來第一件事假設真的發生你怎樣你不要說沒有這個可能性我們如果你講整個社會七百多萬人的話一定要計算這些不是說機會大還是而是說 可能性很高，他正在想方法，有什麼方法可以處理？ 如果你想到，你覺得要談嗎？因為這麼多關口，這麼多交通，這麼多城市，你講到危機出來，但這個危機有沒有方法處理的呢？萬一有什麼情況，我們要怎樣的？ 應該有不同的計劃，萬一A方案是怎樣，B方案是怎樣， 政府應該是這樣做事的，大陸我形容香港和大陸的關係來說，中國的關係來說，中國是一個火爐來的，我們黏得太緊的話，會被燒死的，如果太遠的話，也被凍死的，現在問題就是港共政府來說，他什麼都是黏住，大陸有什麼事的話，人們不敢碰的，等於水火客，就算我們犯了例，免得他都不想告，不同新加坡。 多謝你，劉先生，我們跟著有位聽眾等著陳小姐，你好陳小姐。是，兩位主持你好。你好，我想說，我想覺得現在香港政府其實想扼殺本地的農民，即是那些雞籠，因為你今天聽梁振英自己說，他說可不可以將口味不是長期要靠冰鮮雞，不是長期靠一些活雞，可不可以改換口味呢？其實這個會不會是逼 翻我們香港那些種雞的雞籠，等到他們將來不可以賴以為生。為什麼他要逼香港的雞籠呢？其實唯一的養雞的業都要剷除了。陳小姐，其實689是很依賴香港的雞籠支持他當選的，你知不知道？支持他當選。你知不知道那60票？60票全部給他提名的時候。 是啊，但是現在你覺得他現在根本想扼殺那些同業，有什麼理由這麼好的方法，每個都說叫這樣做，全部說法例，全部都不可以因而制時去做一些東西幫回香港人，現在看到香港人那些雞是很無辜的，雞籠也很無辜，如果這次好像說真的再來多次風暴，他們不能夠再生存，是不是？是這個政府很大責任，他根本不是來幫我們，好像來摧毀香港，十幾年都沒有發展過，香港的停 停滯不前，我覺得比其他國家還落後，其實我不覺得香港現在是怎樣進步法，你說哪方面？好像欺人，各方面是，你想想政策完全都不是配合的，因時制宜去做到的，人家告訴你要這樣做，他又不聽，左耳出右耳入，完全都不會理會市民的感受，根本就是一黨專政，現在就擺明是，好，我沒有了，我就說完了，多謝你陳小姐。 其實就剛才盧先生提的問題，我們大家要注意的，不過有沒有方法解決呢，我就暫時想不到，因為我就記憶就是十年前沙士期間大家很緊張的時候，知道沙士的源頭在大陸，於是我記得立法會都有人提過的，不如封了關，所有的口岸全部封了。 在內地不給來，在外面都不給來，令到香港變成一個相對地安全的地方，到最後當然商界利益不行，不會實行，那時候連什麼疫埠都不好提，這是不是一個好的方法呢？大家也不妨可以談談，是不是封關是一個辦法？但我想這個問題之前，當然現在暫時來說未到這個階段，想這個問題之前，其實 我比較關心的，未到這一步之前，我比較關心的，究竟現在在口岸那個人的檢疫做得多嚴格？我想問這個問題，即是不要說去到陸路關卡又這麼繁忙，你去機場看一看，純粹靠個紅外線，有兩部電腦，然後我都看過，我看過那些螢幕的。 隨機抽樣，病到七彩可能就看到，但不是的話，真的看得到嗎？譬如其他陸路口岸，站在上面的紅外線，我就不知道，因為陸路口岸沒有經過很多年，十幾年都沒有經過過，我都很久沒有經過，上面的紅外線行不行呢？大家也可以打電話來，究竟有多嚴格？我記得今天報紙買的， 入境處除了處長，除了說那位被虐的印用，因為皮膚黑，就是 以為他患皮膚病不知道受傷這個我認為是一個真是很黑色的不可以叫笑話聽完之後我心裡一沉是憤怒真的很憤怒之外他又大言不慚他說什麼呢他說2017年有7000萬遊客來香港我們入境處是可以承受的 因為我們的入境儀器是很先進的這裏的走到這裏很多都秒就可以過一個所以完全沒有問題我看完之後我心裡量了一截我不是說你7000萬可不可以承受當然承受得啦但香港地鐵承受不了我這兩天回答都已經在地鐵裡面不單止這樣還要你想想這麼多人來在這樣的非常時期 疫症那麼流行的時候在口岸那裡有沒有足夠的人手看得到不要讓那些患到重病的人進來香港這麼大個肚子都可以走到進來7000萬人現在5000多萬你說病看不看到我就要問這個問題這麼大個肚子都走到進來經常是不是你告訴我為什麼會看得到疾病所以這個叫什麼名字陳國基什麼國基<笑> 大大聲大言不慚我們得我們怎樣這些就很典型專業的部門看不看懷孕又說沒有醫生就分不到他是不是懷孕但肚婆三十多周你都說分不到他那個是不是大肚婆忽然間原來傷風感冒你有辦法分到他是不是H7 專業部門政治化就是香港公務員系統墮落的最先的一種表徵即是當長官告訴你我交個政治任務給你 2017年就7000萬 2023年就1億 行不行 Yes sir 沒問題那就出事了是吧你變成執行的質素就會出了很大的問題 因為你要奉迎長官交給你的政治任務你不會做一個判斷 拆了關卡,他就沒問題 因為香港的關口,香港的入境處 包括有海關,也包括一些輔助人員去檢查旅客有沒有發燒等等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把關的地方 把關! OK? 不只是我們大開中門歡迎所有自由行的人來買東西 所以我要問一個問題,我們的關口有沒有足夠的把握 可以防止到有H7N9的 或者患重病的遊客進來香港 你有沒有足夠的把握? 我想問這件事,我認為是沒有 所以你不要說衝過來怎麼辦 這個問題未談之前,未有那麼惡化之前,未有那麼嚴重之前 我第一個問題都解決不了 你這些人忽然間就變了本土交了心覺他說要中黨融合你弄這麼多關卡阻礙大陸人來香港那不行的 今年二百四十六宗三月直到星期一為止其實問題是幾何級數地升級幾何級數問題是很嚴重的稍後再談以下節目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因為發出測試是很簡單的三至五個小時就知道了政府就一意孤行就要放了雞進來先污染了長沙灣 法例指定所有的無論是進口或本地供應的活家禽都要經過長沙灣這個批發市場作為一個集中的一個檢疫點長遠來說我們是不是還是要維持這個習俗或者是飲食習慣是非要食活雞不可呢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執言開啟真相 封煙熱線1831138 大家很記得,我記憶猶新,因為我十年前做封煙節目,SARS的時候,剛剛發現,內地就煲醋,搶購板藍根,我們笑他,很記得的,在節目那裡做,煲醋行不行,什麼事啊? 三零一醫院那裡做,在一個軍醫院,如果不是他說出來,要還要死多少人,他當時就看見很不對勁,他那間醫院有很多高燒的病人,而且陸續有人死,醫院的領導三針其口,不說話,問都不說發生什麼事,他將自己的觀察寫了一封信給內地的傳媒,內地的傳媒給了一個禁令 宣傳部給了一個禁令,不准報導這件事。他頂不住,看到越陸續有人死,於是他就將那個資料寫了信給美國的傳媒,勾結外國勢力,一向都是要靠這些。然後就在外國的傳媒爆了出來,全世界都知道,恍然大悟,原來中國的疫症是這麼嚴重,SARS疫症是這麼嚴重,但是 老實說已經太遲了,因為在廣州那位教授已經來了香港,住在酒店裡面,京華酒店,去探親之類,將病人去了社區,結果有幾百條人命損失了。我講回這個故事,或者講回這個經歷,這個是我做節目時一直跟得很 細緻的一件事,所以現在就深刻印象,我想說的就是,其實內地現在究竟住7N99有多嚴重呢?我們不知道的。上年是很嚴重的,我記得自由亞洲電台是有很多相關揭發的報道,等於他無端大量的疫症,不知為何有很多 豬隻又死了,有大量的禽流感,上海附近那一帶 有很多類似相關的大量養殖動物禽鳥死亡的個案,然後忽然巧合因為夏天一時間就開始,馬上就停了病毒的傳播,冬天來了,所以一早就預料了這次的問題,這就是新華社的報導,信不信得過我不知道,但起碼新華社的報導都講到問題,我們read between lines 字裡行間都看到一個問題的嚴重性在哪裏,我們看中國,看大陸東西一定要這樣,你說不看,你解釋的,不是這麼簡單的,你要所謂觀察中國問題,他要被迫說的某些說話,你就要在字裡行間理解那些是什麼來的,有個數字的,就說去年3月到現在,H7N9傳給人,人類感染的,根據這個衛生防護中心的資料,內地有246宗。 他們一直搜集這些資料,浙江是確診個案最多的地區,100宗。新華社的報導,單是本月以來已經有49宗病例,你要記住,確診,去年到現在是100宗,但是只是這個月,浙江地區是49宗,12人死亡,證明了已經出現了有限度非持續性的人傳人病例,這是新華社的報導。 除了浙江之外,接著是上海,然後是廣東,繼續是福建、安徽、北京、山東多個省都有患者,擴散了,雖然是沒有證據顯示,新華社說,內地專家認為,病例持續,但是沒有大規模傳播,以下資料就重要了。 中央高度重視,強調要加強防控疫情的蔓延,國家質檢總局發出緊急通知,加強口岸防控工作,防止疫情跨境傳播。 北京 嚴禁活禽交易活動、嚴禁活禽即場宰殺等違法行為，已經違法了。北京、上海由農曆正月初一至新曆的四月底，即是二月至四月兩個三個月的時間，全市暫停活禽交易，加強對禽業人員的禽類的監察。 我讀這段新聞出來想告訴大家，這些動作大陸的動作他不會告訴你問題有多嚴重，不過在動作上告訴你，其實他們是很緊張，其實問題比公佈的資料可能會更加嚴重很多。我們經常都說笑地說大陸的確診個案成分10就應該大概是情況了，即是你不要理他公佈的數字有多真確，你看他的行動 你就知道其實問題這個H7N9在人類之間的傳播 可能會比我們知道的、比我們的想像的是更嚴重。我們現在香港呢，如果沒有長沙灣這隻竹絲雞、這隻黑肉雞發現到有問題，我們永遠都不知道的，我們就不做這些事，什麼都不做的，現在發現了，大家覺得 問題嚴重了，然後才說要叫停來的雞，然後才再考慮是否用不同的方法改變我們的飲食習慣，這個也是很值得討論的。林基，當然我不知道你是否很喜歡吃東西，是否叫美食家，有些美食家我聽到他們說，他對於這個冰鮮雞就嗤之以鼻，你跟他同台吃，你發覺 是否好像你說得那麼嚴重，好像冰鮮雞，這些東西不吃得落口的，這些是很粗的東西，我不知道，譬如你的飲食習慣你覺得怎樣呢？冰鮮雞、雪雞、新鮮雞，對你來說是否一個這麼重要的東西？鮮度是有影響，但是問題你會看回香港那些食物的原材料 本身質素的高下影響更加大，當然你說現在的活雞已經跟冰鮮雞的分別有個分別，但是你為什麼不去追求一些更加高質素輸入外國漂亮的冰鮮雞？很貴啊，剛才我看到那隻 那些台灣來的供應OK的，什麼巴西來的牛柳、雪藏牛柳都OK的，幾十元，但是有分這麼上下質素，所以其實很多東西已經香港是有很多不同方式去透過一個科技的新輸入，譬如一個快速的運輸，是不是真的有這麼大的分別呢？冰鮮雞都可以很好吃的，這個時間我們請來在深水埗的，當然他是在全港選出來的超級立法會議員，但是他深水埗是叫基地，馮檢基在這裡，馮檢基你好。 主要就有兩種的訴求，一個就是今次之所以出事，政府有一個檢驗上都未有結果出來，就容讓那些雞入來香港，即是在敏感度未有結果就推出來，污染了整棚，入了去長沙灣，但是那些雞可能某個數目的雞入來，就污染了，於是就要全部雞都受影響，而我們香港一直都跟足政府的守則規矩，程序去做事，就沒事的，現在連我們的雞都不可以拿出來賣。 過了二十多天之後，雞就大了很多了，老雞來的，那個食法都不同，那個損失就會多，但問題又不是我錯，又不是我責任，那為什麼會這樣呢？當然一個即刻的反應就是大佬不乖了，以後就內地還內地雞、香港還香港，行不行呢？分開，當然剛才我們開會時有聽到有另外一些雞商說這個相信有些困難，就會增加成本了。 因為你有兩個做法，一個如果分開的話，如果分開那笪地是很近的， 內地和香港分流，其實這個問題不是去到複雜，不是零售層面，現在是講長沙灣批發市場好不好找兩個批發市場，一個擺香港雞，一個擺內地的雞，然後去到零售，你驗好了之後擺去零售的都賣齊賣啦，其實都沒問題的，已經驗好了。 現在他們建議應該在港之前先驗好了才入香港，當然在敏感度那裡，這就是最好的做法，進來香港已經證實你沒問題的時候，你放在哪裡都無所謂。你開會的時候有沒有官員在這裡？我現在跟代表開會，我就給他們先了一鑊，因為昨晚我也有去幫他們手，當時呢 禮賓府外面出面，禮賓府外面當時有批雞離開了農場，然後長沙灣發生事，沒理由拿車雞給長沙灣斬，所以又不肯車去長沙灣，又不回家自己的家，那怎麼辦呢？就要車去禮賓府給禮賓府，被警察截住，警察截住到1點鐘才有政治助理走來跟他講清楚，大家有誠意， 我昨天也來第二天，我幫大家安排明天見高官，當然搞了一輪之後於是就昨天這樣收，當時我以為我也有份進去，誰知到開會前兩位議員都不要進去，我們只是見業界雞籠，於是我就不進去，誰知不進去，不知為何後來另外一位議員可以進去，即是漁農界那些進去， 議員界那位議員，我就插票，真是身水身汗。我說你說議員不要進去了，等業界說，自己說，不要緊，我就需要沒有進去，但出來我聽過，我們一同跟這些代表開會，所以談完之後，政府給兩個星期時間，我們就給兩個星期時間做功夫。第二，就麻煩你答應我們全部都在驗檢驗後證實沒事才 入香港，第三如果兩個星期之後如果答應不到這麼簡單的事情就會行動升級。我想問多一個問題，長沙灣那批就撲殺了，那批就可以賠的，不過是在談價錢，那些三元隻他們就覺得太cheap了，應該是多一點，但我想知道在新界養那些，他又不是撲殺你的，不過就不讓你賣，一直吐吐到老，一直跌價，那些有沒有賠？ 即是當一些體恤金的費事跟你逐隻計，你給了一些體恤金我們，但未談完是吧？現在未談完，未經驗，送多少就未經驗了，以前有沒有這個先例的？不讓你賣，沒有的，這個真的是問題，是啊，所以這事件是比以前複雜了，謝謝你，你繼續跟我們開會，多謝你，馮檢基，馮檢基就是深水埗區的基地，不是用深水埗的名義的，你說我們的政府，這個特區政府， 這樣去煽個議員也有的，是吧？有時候想想，林記，當時搞超級區議會議席的時候，全港幾十萬人選一個議員出來，幾百萬的選民，用了30萬的選票去選了一個議員出來， 都代表全香港的， 其實有沒有用呢？ 比不上一個105票當選的漁護界議員大家都說不出名字叫何俊賢是何俊賢不是何俊仁兩個人來的不要搞錯了不要以為是鐵頭怎麼寫姚淑賢姓何何今年是32歲應該不止79年出生今年35、36歲這個漁農界的代表他是讀電腦的 不是漁民也不是農民不過他外公和他祖父即是他爺爺都是漁民我不知道原來漁民這個身份可以像人家的貴族那樣繼承下去是可以的爺爺和阿公是漁民所以他現在可以做漁農界的代表 在船上過了一段時間就可以做漁護界的代表可能坐過船渡輪也可以好了我們找微生物學家談談港大公共衛生學院的副教授潘烈文潘教授你好想請教一下你怎樣看這次所謂走漏眼的事情 時間性來說都是很快的但現在問論盡的地方就是本來如果他在敏感度已經檢查到有他就不會去長沙灣就不會連累到香港的雞籠現在整個焦點擺在這裡我想知道譬如敏感度那裡出了什麼時間性是需要真的時間去做不可以變出來立即可以變出來所以需要幾個小時去測試這個病毒究竟是不是這家三到五個小時 為什麼不等待呢其實等待才推出來是不是簡單很多呢這個要政府的考慮當然如果能夠分開本地或者是入口的雞隻的存放的地方或者短時間能夠清關這些測試是真的做好才流入批發市場當然是能夠減低風險我想知道教授現在譬如在雞場出來我覺得內地的認可雞場出來之前 以及去到深圳那個檢疫的工作你理解是怎樣做法 夠不夠嚴謹呢我理解在農場裏面會首先做一些樣本測試接著來到深圳深圳另外就整整清關接著來到敏感度的時候就會再做一次測試測試完之後就會 就會拿樣本之後就會拿到批發市場然後同一時間就是樣本在實驗室當中就會測試應該是有兩重的測試內地和敏感度都會有樣本去看看究竟有沒有這個疫情即是理論上應該是找到的應該是不可以讓他入境的理論上 理論上有很多考慮第一件事是究竟運送的途中 會不會有H7N9的病毒感染了這些家禽 而只是有零星的個案可能只有一隻今次找到一隻會不會在運送的途中有程序的出錯會不會感染了的污染了的假設的籠或者一些器具載這些雞隻 會不會有這樣的機會呢以致可能一隻或者幾隻感染了這個病毒而在途中裏面開始發病在農場的時候是沒有H9的病毒那裡是陰性的在農場是陰性的這個當然要政府去公佈我就不清楚了有這樣的可能性可能在農場裏面有出錯或者是途中也可能有機會 會不會有程序上的問題令病毒感染到這些雞隻我又不明白如果你說途中有機會感染到它的話即是說那些籠有問題或者車清潔得不好這個也是一個可能感染的源頭這個其實應該一早都知道有這個可能每車雞的時候換籠的時候應該洗乾淨了然後才換一批新的雞進去這個就是程序上有沒有做得足或者是否 有個指引在做，第一件事有沒有這樣的指引，因為我都不清楚內地的運作方法，第一件事有沒有這樣的指引，第二是不是真的落實了做出這些準備功夫，都要檢討究竟是不是有漏洞在裏面。我想請教這個H7N9這件事，由去年到現在的發展情況。 新華社報道說去年到現在香港找到的資料是246宗確診，但是在浙江最高達到100宗，而今年一個月以來已經有49宗病例，12人死亡。你這樣看這個數字，其實是不是情況是惡化呢？ 今次未爆發之前，其實我們過去四五月的時候都已經開始會不會推算冬季會更加是一個高峰期呢，其實我們過去的經驗看到是有這樣的可能在裡面，所以今次越來越多個案的話，亦都是在估計之內，是估計之內的。 這個情況是否一般的pattern都是這樣的，第一次出現我們看禽流感不是今次 H7N9是新的病毒，但是過去我們用不同的禽流感做一些測試的話，都發覺冬天的時候是比較容易找到禽流感的，譬如H9N2，這些都會在這段時間比較多，所以推算出來可能H7N9都會在冬季裡面有爆發的機會。 可能第一次爆發的時候可能接近已經熱天了，所以很快就止了 傳播，但今次不是了，一動就開始叮叮叮叮，所以個案就大幅增加，是不是這樣原因？是這樣理解。當然我們回頭說本港的入口機制，血清測試其實是沒有的，其實是有一定的保障，我們本港的家禽其實是在 推算，例如在農場裏面其實是沒有大規模爆發的，如果是真的大規模爆發的話，血清測試其實應該很容易找到出來，現在看到做了這麼多批都可以是沒事的話，反映那個農場大部份應該是做得好的措施。現在問題就是那隻究竟是怎樣感染的呢，我想需要去做一個跟進。現在內地的做法，包括浙江、杭州 寧波、金華停了活禽交易，北京又停了，亦都即場宰殺的行為屬於違法行為，上海想停了活禽交易，大概是3到4個月。你看怎樣看這些措施，這是否反映內地都意識到問題嚴重需要進行？問題其實都可以嚴重的，因為見到有不同的地方，亦都有人感染病毒，反映其實內地的家禽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地方都有感染病毒，以致蔓延下去，或者感染到人。過去經驗看到人感染禽流感，例如H5N1，這些個案都是接觸過大部分都是知道的話都是接觸有家禽的歷史，或者進食的未煮熟的感染了家禽。我們對症下藥，堵截了病毒的源頭，最直接 能夠減低風險，其實過去看到譬如說2013年春天的時候，我們發覺家禽停了活雞市場的供應，國內的時候是減低了人感染的個案。我想最後想問你，可不可以跟我們解釋一下最近這個血清測試和以前一直做的那種測試的分別和準確度在哪裡，你可不可以跟我們說一下？ 血清測試其實看回雞或家禽過去的歷史接觸的歷史有沒有接觸過這個禽流感，例如H7N9，它可能是一個月或者幾個星期之前感染了，它的血清就會有呈陽性反應，就會有抗體了。但是如果它能夠恢復的話，病毒雖然不在身體裡面傳流了，但是它的 抗體還在，我們就知道究竟這批入口的雞隻有沒有曾經有H7N9的威脅在裡面。如果沒有的話，就當然整批雞隻的抗體是沒有抗體，就找不到，看到有一定的保障。但是發出測試就看看這一刻我們採樣本的時候，那一刻究竟這個家禽有沒有病毒，有沒有H7N9的基因在裡面。如果有的話，有機會病毒 即是已經在這一刻在家禽裡找到，亦都有可能它有感染性，這個就是會一個看到現在這一刻的情況。即是一個現在是過去式來的，可以這樣說。如果它是過去式，是不是顯示到這批雞都是有問題，都是有機會傳給人，是不是這個意思？ 究竟幾時我們不知道，究竟這一刻有沒有其他的機制是有H7N9的活動在裡面，究竟什麼時候，我們做一些更加多的測試，例如說會不會增加，例如血清測試成陽性的，我們做更加多的樣本，看看究竟H7N9的，例如排出測試做多好多的，看看究竟這批雞翅有沒有H7N9的最感染性的H7N9的病毒在存在裡面。其實是兩樣都應該做的，是不是？那這個我當然贊成，因為譬如說都是過去那幾個月都在說，我們不應該只做一樣，還有兩樣都要做，就看看過去以及現在增加了我們的覆蓋率的話，我們能夠減低那個風險。多謝你潘教授。 潘烈文教授和大學的一位病毒專家解釋得很清楚，尤其是關於血清測試的問題上，大家記得香港提出了說要搞血清測試，大陸也是以我，搞了很久都不肯。聽完潘教授的解釋明白了，即是說你用血清測試是測到你過去曾經的雞 有帶病毒或者是染過病好翻，即是說風險是存在的，雖然它好翻，因為H7N9的特徵跟其他H5N1不同的地方，或者H1不同的地方，就是雞不會發病，或者即使發病也好，就不會好像雞瘟一樣中下中下然後就集體死亡，是會有機會好翻的。但如果它有這種抗體的身體裡面， 就是有H7N9的危險在，所以下一步就要做基因測試，看看這些雞是否有存在這個病毒在身體裡面，有沒有機會傳給人。其實早應該做，因為做了會發現更多的東西。沒錯。但是大陸的，大家知道，全部都跟利益有關，你如果驗到那麼多事，那麼多雞有事，又要繼續會做這個 基因測試成本就很高，所有事情都要顧全大陸。土地正義聯盟製作了一張圖片，他們計算過統計數字， 2009年開始每年本地雞隻的消費量已經足夠，本地雞本身已經足夠香港的市場了。我覺得可以的。 因為現在香港人吃多了很多冰鮮雞，基本上只是本地雞場的雞都已經足夠，為什麼你明知已經有個風險是會傳播疾病，你不是去停止風險呢？13,000噸，每年13,000噸，即是我們本地的農場已經足夠生產了，足夠有餘，為什麼你不早點停止它，你明知的了。 你講這些所有H幾的流感或禽流感都好， 他最害怕的就是重新洗牌有個變種的病毒突然變成人傳，本身由雞傳雞變成雞傳人，然後人傳人就大劑了。所以你明知源頭是有問題，而你不是真的很依靠大陸的雞隻才有雞食，為什麼你明知這樣都不停了它呢？整個 要考慮香港的所謂生物安全的問題，是不是可以這樣想呢？如果大陸入口的不要是活雞了，全部冰鮮雞，是咯，怎麼會沒有活雞吃呢？在香港的人吃回香港雞籠養的活雞，再加強審查，再加強去check香港所有的雞場，是不是你做得到的？特區政府用意做很多，在香港本地的，用意做很多。很簡單，你大陸那些想去多少錢？你又查不到，在大陸那些，你那些源頭來歷不明的，你不去查，有些查可以在香港查證，可以做得到事的，你又不做，於是乎因為有些來歷不明的運進去你的有做足了的，浪費功夫去做那麼多事的成本，最後就全部一次過攬炒。 大家要記住，現在大陸的順德的雞場停了，不讓他來香港，他的雞要有出路的，他的雞去哪裡？ 如果有一天 香港的水塘的水明明那天是夠譬如冬天用水量少或者夏天有肉有多雨水你是夠水量的然後發現東江水有毒你是不是照樣混入水塘我想知道順德那個雞場的雞會混了去哪裡呢有兩個可能性三個一個就乖乖地繳了鞋撲殺全部死了然後堆填區我跟著撲殺完之後多了吹賣第二個可能性 第二個可能性是運到其他雞場其他雞場是給當地人吃的第三個可能性因為當地人吃的雞賣的雞便宜很多會有經濟損失的第三個可能性是賣給供港雞場繼續如夢運珠用其他身份運來香港這個才害怕 截至到下午4時 有11000條雞命已經死於非命了沒有完成到被人工人類食用的任務就已經死了11000隻總共有20000隻應該還未殺完大開殺戒會繼續進行那個司機 運送這輛家禽貨車司機在瑪嘉烈醫院進行隔離 證實司機對H7N9病毒呈陰性反應這也算是一個不幸中於大幸的好消息但會繼續對他進行醫學監察好像也要兩個星期過年也出不來了 對於第二個家禽批發市場的建議,高永文有保留 但可以探討建立一個將內地與本地雞隻分開的檢驗制度 還要探討多久呢? 不知道搞多久 探討到有人死,終於不需要探討了 有人死,看誰死 那麼多人死,不見他死的時候就不用探討 為什麼要每一次都是這樣? 雖然高永文 是現在的傷殘的特區政府裏面做了很多事情譬如限奶令這些他都夠膽拿出來做做了很多事情不過無能但為什麼呢都要拖到這麼久不過就是無能剛才土地正義聯盟提的一件事我覺得是很值得研究是啊本地農業為什麼你不去扶持呢我覺得為什麼如果我們本地農場的雞養出來已經足夠給香港吃 新鮮雞的人享用的話我們為什麼還要大陸輸入活雞入香港這麼大風險就這麼簡單其實是很簡單的道理為什麼呢豪安亞那隻又要顧全大陸人的感受我不知道真的有一個重要的問題很重要我找一些資料然後才說就是說廉政公署 廉政公署報案人數大跌跌了30多%慶祝香港現在越來越少貪污證明這麼少人報案沒事香港現在很廉潔是不是呢跌了30多%有幾個說法我自己覺得都值得探討的一個說法是因為貪湯事件 跌了33%因為大家對廉署沒什麼信心當然不是這個時間我們請來前廉署高層查石我查石我你好你好你好多謝你接受訪問查先跟你說一聲馬年新春進步大家今晚就跌了33%報案或者叫做舉報會不會跟689 CY 說你們亂舉報要向那個受屈人被你亂證據不足那個道歉跟這件事有沒有關係呢但你問我我就覺得這個不完全有關沒有關係因為我經常都說舉報人他的責任不是要 去查嘛， 因為他沒有權調查，沒錯，還有到底那個案件是不是去展開調查是廉署決定的嘛？ 不是那個舉報人決定，所以你說查不到他有貪污有很多原因，其中包括可能找不到足夠證據，不是等於他沒有做。對，但當然你問我，我就覺得我們是不鼓勵高調舉報的，因為這樣的話就等於通水，告訴別人我現在告你，你快點毀滅證據，你現在大家快點坐下 夾個故事，那就不是挺好，因為你去舉報目的都是想那個人能夠由廉署去公正的調查，或者你認為那個人有犯法，希望能夠得到法律制裁。但是你這樣一高調，增加廉署的調查度，一方面你又高調令到廉署查不到，另一方面你又查廉署，說廉署為什麼你這麼查不到，你這麼高調 你覺得現在跌了差不多幾個舉報的數字，其實你都不能夠說是小事，你怎樣去理解在廉署的歷史裏面都試過，在1978年的時候，在1977年有個局部特赦，警察即警連衝突，警察上去衝擊廉署，最後就被特赦，之後那一年或者兩年那個舉報的數字都低，那個很特別的時期，我們現在最近沒有出現這些情況，證明一件事，其實廉署的成功 就不只是靠廉署，廉署的成功最重要就是靠市民的支持。如果市民不來廉署投訴的話，廉署都沒有辦法能夠有檔案查，簡單來說，你怎麼縮探？我們廉署成立的時候，最重要的一件事要建立廉署的信心。所以你說貪湯也好，或者是曾蔭權也好， 有些數字的事情我們就不可能說一年可以，找一次的，對，找一次的，我們不知道，可能出年就打上去，我們不知道，不過要警惕，我做了廉署這麼多年，還有我對貪污問題的研究，我犯了一個刑罰，一個現象，你們可以留意一下，就是當經濟很好的時候，每個人都找到工作，找到錢，舉報是會跌的，特別是私人機構，很奇怪，如果你說經濟不好，舉報就會飆上去。 其中我自己，當然我沒有一些科學的研究，數據去敲，我就覺得很大可能就是你好景的時候大家都不計較，但如果不好景的時候，我們都有句話，人窮的私狗債，你如果不好景，你還在外面收錢，幾大都做你，還有如果社會上經濟不好，多些人會挺而走險，會出來搏。 經濟好，他就會沒那麼容易出來搏，這就是我自己的分析和看法。所以是不是這兩年經濟好，所以投訴會跌了，真的要多一兩年的數字我們才能夠去分析到。但是我很肯定說，湯爭和湯顯明 他們一連串的提應該有影響，影響到市民對廉署的信心。還有一件事都是一年數字，有一個調查，廉潔社會的調查，廉署是否值得支持，一直都是九十幾個%的。 一直都是上升趨勢，2010年97.1%，2012年98.7%，2013年跌回95.3%。 都不需要道歉，還有一件事是虛假，除非你是虛假，當然有關法例去告你，廉署有個13B，廉署條例13B可以告那些向廉署提供假資料的人，但希望市民千萬不要卻步不前，如果知道有貪污一定要舉報，查到查不到不要問題，但你要來舉報，廉署才可以 去縮貪的如果每個人都不舉報廉署縮什麼貪司祖祥這個審查貪污舉報諮詢委員會主席昨天就說了一番說話我覺得很值得跟你談談看看你的意見是怎樣他就說現在有一些沒有長俸只有強積金的公務員就是2000年後入職的根據數字這班人大概是 有2萬7人左右,16萬公務員裏面 他就說這班人到60歲退休 65歲才拿到強積金 於是他退休之前就要籌謀了 他用這兩個字,要籌謀 我不知道籌謀是怎樣,即是想辦法 即是說這樣是否構成有機會去拿著數貪污的一個漏洞或者一個誘因來的呢 我不可以駁斥他說他完全沒有可能當然也有可能的因為這個公務員的改制是當時董建華先生在任的時候公務員改制由長俸轉為合約制我們讀語叫有難有不難如果公務員長俸有好處就是公務員的穩定性是高很多的如果你合約制隨時入罪隨時出 就沒有了穩定性當然你說我改了制就打破了術鐵飯碗的觀念你做得不好就跟你續約有賴有不賴但是你說會不會因為他是合約制所以他就會比較貪污的傾向高一點我又覺得未必因為你是貪的人就貪不貪的人就不貪的了你就算你以前有 有長俸的時候一樣都是有人貪都是很嚴重的商界那些怎麼辦呢商界那些沒有長俸的從來都沒有的每個都有老闆去貪未必有個必然或者是直接關係但是你說會不會有可能有這樣的情況都有可能但是我反而要講就是其實怎麼說法公務員要想特別是高級的 如果他來了職之後加入私人機構這個都是值得大家去想的因為一方面我們要保障公務員他個人的人權因為他做了休離開的政府職罪都精力充沛現在年紀退休年紀60歲是不是合宜呢會不會應該將他退後一點呢這個牽涉很多東西因為如果你退休年齡 一延長變成令後生的入行機會少了你們阻礙地球轉要仔細分析每件事都有利弊值得大家思考不過我很同意你查聖我的說法雖然現在敲響了警鐘但只看一年數字如果明年後年是這樣我覺得廉署真的要檢討了 絕對同意但我也想呼籲市民繼續支持廉署你是廉署的大好友我知道講句公道話廉署的機構是好的機構不可以給那些言論我們不可以因為一個人而將整個機構否定了他沒錯 我知道你有事所以我不阻礙你這麼久我現在要趕著去開會謝謝你 查勝我在廉署做首席調查主任一段很長時間然後是廉署的開過功臣上來做節目做了一段當然是我同行你同行現在是大律師當然他的說話會有他的權威性但我覺得他是一個廉署的大粉絲我又覺得很容易理解 如果你說回廉署的歷史1974年成立到現在一直下來香港做了很多事情雖然近年真的有很多事情有爭議例如很多時候有些事情就沒有影高調做的最後是不行或者有些時候就不斷上訴不過始終香港那個 在整個華人社會裏面有一個最相對地最廉潔的政府或者有一個相對最廉潔的社會是完全靠這個廉政公署那你現在沒辦法不讚麥理浩高瞻遠矚很高瞻遠矚如果你說回廉署的歷史從政治分析來說為什麼要搞廉署呢在麥理浩的年代為什麼要搞廉署呢因為英國佬想在香港 其實很厲害的,華人貪污的傳統是文化根深蒂固到晚年的時候,為什麼一個英國人可以想到一套制度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呢?而且法律精神是違反普通法的,是有罪推定,要你自己解釋,能夠解決到問題。 但是這件事是一個很最重要的資產,在香港整個價值,整個核心價值裡面最根深蒂固的一件事,就是廉潔。所以麥理浩,英國人,大陸又罵當時的殖民地,講英語,他留下給香港一個很重要的資產,就是廉政公署。令到整個香港的官場文化, 做一個徹底的改變,令到香港能夠有一個所謂廉潔天堂的美譽,這些是很重要的,但是我覺得是很可惜的地方,回歸之後,尤其是湯顯明做廉政專員之後,令到廉署這幾十年,四十年,自毀牆牌真的拆了,某程度拆了。 你看看到現在他在立法會帳目委員會說的話,還繼續大言不慚,還在死撐,我覺得我做得不好,不過我不是貪,我沒有犯到任何的虧,如果我犯什麼虧你跟我說,我認為,當然我們也不想妨礙廉署的調查,廉署要查,我自己覺得廉署要 挽回廉署自己的形象和聲譽,我自己覺得廉署真的要切切實實去給公眾一個交代,很清楚的一個交代,究竟湯顯明他有沒有違反到防規條例,有沒有以權謀私。還有一件事我想說,其實就是高薪養廉的問題,是不是真的長俸? 你就能夠做得到高薪養廉呢?英國人當年說的高薪養廉,你的背後有個制度,就是一個良好的監察制度。那你現在香港的問題是什麼?是高官人工不高嗎?不是的嘛,是因為我們整個上面到下面上梁不正下梁歪,你帶頭做監察廉署的專門負責廉署的特首居然出來說,說人家舉報,然後叫人家道歉。 你現在一個這樣的制度之下,你怎樣期望加薪會可以改善到廉潔程度呢? 不是因為長俸的嘛,這件事 我覺得打擊廉署最大的,除了是廉政專員湯顯明,前專員之外 另一個就是梁振英 就是梁振英 其實真的很差勁的,即使廉署做了很多事情 但是有一些很多小市民投訴的,舉個例 日常生活的業主立案法團的維修工程的烏煙瘴氣就整街都是很久這些貪腐已經是附入到整個社區裡面很多我不敢說就是聽過很多類似的事情那這些還有一個用投票 廉署說你有沒有其他資料和證據沒有就不查其實已經有很多這些例子很難查這是事實因為可能那些相關的人又很小一些小市民或者某些業主立案法團的成員只是一些很普通的普通人因為現行的法例監管又不足夠他很難有足夠的證據但其實是有很多這些案件這十幾年的腐蝕是很嚴重的 如果一般的市民在日常生活裡面遇到這些事件投訴給廉署最後的結果就是 很麻煩去到落口供最後你沒有更多資料就不查了那怎麼辦為什麼要浪費那些時間去落口供才是不是先廉署不是要主動出擊的嗎有時候就好像曾偉雄那樣是吧廉署主動出擊主動去查你廉署怎麼挽回自己的聲譽貪湯是一個問題對其他政府的高層官員前官員出了事是一個問題但更重要的是他們認為細微細眼的東西每一個小市民面對的問題 但如果你沒有切實真正去查的話其實廉署現在這麼失落的形象這麼低落的形象很難再挽回我們的電話是1831138 并不代表本台立场因为快速测试是很简单的3至5个小时就知道了政府就一意孤行就要放了鸡进来先污染了长沙湾法例指定所有的无论是进口或是本地供应的活家禽都要经过长沙湾这个批发市场作为一个集中的检疫点 長遠來說我們是否還是要維持這個習俗或者飲食習慣是非要吃活雞不可呢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執言開啟真相風煙熱線1831138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吳志森林記 電話1831138今天連18洗邋遢大家也可以打電話來說說沒有活雞吃過年沒有活雞吃我們的聽眾是不是覺得不太大件事大家不用緊張沒有活雞吃不過是怕禽流感整個連環的影響還有真的覺得很慘雞籠大哥還有整個處理 整個處理整個政策出了很多問題有些事情是突然發生大家估不到的我們覺得這個不是官的錯還有我們很多無妄之災本地的雞籠很多無妄之災他們這麼辛苦其實養家禽不是一個可以發達的行業起早摸黑亦有很多風險譬如這宗不是風險還有很多 要競爭價錢的價格上面的成本問題所以我們覺得本土的經濟我們是需要保護的因為剛才一個數字說我們只是本地的養家禽的業者都已經足夠供應香港人的需要了我們犯不著還有什麼風險順德有什麼公港雞場東莞有公港雞場深圳有公港雞場 有什麼意思呢要搞這麼多事有什麼呢我們又不可以監察它又不可以找人上去看看它衛生環境是怎樣即使上去看看也好都有機會是造假我們為什麼要冒這種風險為什麼不會雞就依賴本地其他的你要吃冰鮮雞你就大陸進來還有已經不是說只是一個風險或者我們不信中國大陸裡面的一些他們的監察問題其實一周刊那類的雜誌已經揭露了12月的時候有很多名單的雞場是有問題的是假的雞場是透過另一方面去送過去為什麼他們不做事以前的漁場都是假的有些孔雀石鹿後來查到原來是其他的漁場供魚過來的 好了,這個時間我們請來另一位業界新界養雞業協會的執委林普生,林先生 是,你好 剛剛開完會,是不是? 有很多困難，你的要求是首先解決燃眉之急，要求是找一些地方給我們賣雞，很合理，長沙橫的政府大把地方，合情合理，政府打鼓嶺又有自己的農場，大龍有農場，政府自己的地方，你就讓我們放雞在那裡，一會兒就撤走，一個據點，他都不肯， 又說經那裡的人反對，又說經那些議員反對，根本都不去積極做這件事，有我們就這樣虧，一個星期過了年了，林先生，沒用了，還要等一個星期，過了年，你們是不是要求上環？是啊，我不是上環，他打鼓嶺都可以的，打鼓嶺就有政府農場，養豬場丟空了很多年了， 那裡又沒有人住，什麼都沒有，又不會影響市民，即是那是做一個本地雞的批發的集散地，你意思就是這樣，沒錯，代替長沙灣雞，因為長沙灣你要封21天，我們無可厚非，你要安全，但你可以找另外一個地方給我們本地雞賣，因為我們本地雞是沒事的，是的，我跟我開會，我說過你都不找茶，今天根源，你根本是大陸，你就是信大陸， 你不敢到不去檢查雞，你要入了來長沙灣，你知不知道你那些雞現在在捉屍雞，所有大陸註冊的雞場出口雞場都沒有用這些雞的，沒有養的，人家是買一些quota，在農戶、在街、農場撿一些普通的捉屍雞塞下去，根本註冊雞場根本就沒有養捉屍雞的，幾年來都是這樣的，那你已經驗出你那些捉屍雞已經是不合 發的啦,就是,他出來的啦。咁你已經知道,咁呢件事會從從遠㗎嘛,係嘛?啊,啊,佢有可以買啲高達跟住出啲足跡嘅奶嘅啦,因為啲足跡係冇做疫苗嘅。嗯,我香港呢機場全部政府規定我做3次疫苗嘅。哦。咁我香港人冇可能發生呢啲病㗎啦,已經。哦,足跡冇打疫苗嘅,完全。咁你哋做曬,做曬呢啲功夫,最後係白費㗎喎,因為有啲人唔做,就搞到你哋都白費曬,係咪呀? 我們白費了,我們只是殃及池魚,我們根本都沒有事,雞已經弄到我們的雞都可能不是我們的雞不好,我們只是開會他的同意,分開一下,分兩個市場,不是分開兩個市場,是不讓那些雞混合我們的雞,在那裡找一個地方看看他想辦法,驗了那些雞才下來長沙灣,不要殃及池魚,這樣他就這樣答應而已。 只是想什麼辦法，答覆你的，是研究而已，都是研究而已，研究而已，現在還沒答覆你的，是研究而已，過完年才研究完，林先生，現在你們的雞一直在大，一直在老，很難賣得出，而且賣出去都便宜很多，損失有多少？30萬隻,遲些會可能再多一點，遲些那些後面那些就對著有30萬來，即是60萬? 你怎麼搞?你會損失多大呢?我起碼不見60-70萬。不見60-70萬?我又有萬幾隻雞賣得的。60-70萬?如果賣我可以賣成60-70萬。還有最貴價的時候?那時候是吧?最貴價。一直吃6-7毫子,那隻雞。哇。那一晚隻雞吃6-7千元一天,10-7萬,20-7萬,20-7萬,20-7萬,20-7萬,20-7萬,20-7萬,20-7萬,20-7萬,20-7萬,20-7萬,20-7萬,20-7萬,20-7萬,20-7萬,20-7萬,20-7萬,20-7萬,20-7萬,20-7萬,20-7萬,20-7萬,20-7萬,20-7萬,20-7萬,20-7萬,20-7萬,20-7萬,20-7萬,20-7萬,20-7萬,20-7萬,20-7萬,20-7萬,20-7萬,20-7萬,20-7萬,20-7萬,20-7萬,20-7萬,20-7 只能煲湯來吃沒有的了煲湯而已只可以那些當然是煲湯人家買的雞是兩三斤的雞養多一個月頭一天帶兩隻二十兩斤幾兩斤加上三斤四斤幾那些真是老雞了老雞老雞人我們煲湯而已湯而已只可以那你很鹹鹹的價錢十元斤 長沙灣那些就可以賠了那些撲殺那些你們都沒有撲殺沒得賠了他不是說幫我們去申請去探索在立法局財委會希望撥點錢給我們講了希望沒有任何承諾沒有承諾那你們怎樣一個星期之後我們再追他由何俊賢議員去追他一個星期後即是漁農界一個 是啊,沒錯,代表我們漁農界那個 那你一個星期追他,他會不會就過海神仙了 他們雞會說有再激烈的行動如果他沒有正面的答覆，即是給他一個星期，給他一個時間，包括會不會找個地方給你賣雞，會不會有所謂體恤，分開大陸雞檢查，分開大陸雞檢查，不是說我們那些本地雞，是三個訴求。 唯有是這樣，多謝你，好，麻煩你，好，多謝了，新界養雞業協會執委林普生，正正就是說出來，就是有些黑雞，即是賣quota的那些雞，逐市雞，就是那些雞，就是說了人家一周刊已經踢爆了，12月11日那期已經在踢爆了，說那些雞場根本就壞深圳的雞場根本全部就搬去惠州，那些雞全部是用其他方式說出來， 雜誌都報道了，同盟並茂，政府有沒有想查呢？政府做了什麼呢？由12月到現在，整兩個月時間，他們做了什麼去制止過這些事情？這隻竹絲雞就照妖鏡了，剛才林口說踢爆了，內地的雞場是沒有養的，沒有養竹絲雞的，竹絲雞是沒有打針的，沒有打疫苗的，於是他們染病一些奇怪， 竟然來到香港發現那隻竹絲雞是有事，那隻是黑雞來的，真的黑雞來的，一隻黑雞搞到全部合法又做了打了三次疫苗的雞全部要撲殺， 一隻雞連累20000多隻雞，問題就是這裡， 為什麼呢？ 一隻雞連累20000多隻雞，然後連累新界的30多萬隻雞， 然後再推出那70多萬隻雞，即是60萬隻雞， 原來就是因為大陸那邊沒有做到可以賣quota， 然後香港是有飲他在賣quota，什麼都不去制止他，亦都不去防止他。 高永文這個就很明顯的失職，他不只是看香港，他要看大陸的雞，公港的雞場。那你既然那些事不安全，為什麼你不停呢？你明知他不安全，你是不是要檢查呢？你又不檢查，又不停，什麼都不做，坐在那裡做什麼？ 他說有需要反思，是不是需要推行中央屠宰？ 接著就說要中央屠宰，因為有一隻大陸黑雞你沒法制止大陸黑雞運進來，於是乎一定是要中央屠宰，一定是沒辦法可以賣到活雞了，這些是什麼心態呢？ 會跳得這麼快的呢？是呀，是呀，是吧？好了，1831138，我們有黃先生是做過中港的司機的，黃先生你好。 你說檢疫那些其實我們以前都是中港司機在敏感度的檢疫其實就很假，你是不是車雞的？不是，我們都是運輸公司，你看到他們的做法，你說來聽聽。他這樣的就是那張檢疫紙其實要回到敏感度就要經過他們檢疫的檢疫才蓋章，其實就去那裡排隊給完錢蓋章，那些菜或者雞就可以走的了，完全是沒有經過拿出來檢疫過的。 不是吧，只是看一張紙的嗎？ 你可以問，你不信的話，你可以詳細一點，詳細一點我想知道。詳細一點，譬如說蔬菜或生畜落到敏感度，通常都要在那裡檢疫局，嚴格來說應該在那裡檢疫了，證明那些東西是沒事的才蓋章，通常我們給錢排隊給完錢吸章就可以了。 我們的車停在外面也好，裡面也好，找個報關員去排隊，或者我們自己去排隊，就給錢吸完章就可以了。他沒有做那個檢查的程序？不是完全沒有，但是就是很告訴你，你給了錢你就搞定了。你說不是完全沒有，其實他做了些什麼呢？ 他其實有沒有做呢？大家都不知道，但是我們看到那些車進來，停在裡面的停車場，拿張檢疫紙去排隊。

不是說我們香港是而是你大陸這些東西來香港的時候你是有沒有經過嚴格的審查先其實就說我給了錢就行了錢就代替了你檢疫了他是不是我想知道正式的程序他是每一車都要抽樣檢疫還是是你是食品你都要檢疫的是不是每一車都要做的 你每一車你都要做你因為你要檢疫的嘛你要收錢的你那張紙證明了你檢疫了的嘛正式來說你是嚴格來說是要檢疫了才蓋章給你才能出關的嘛對啊那但是如果你說我給了錢之後吸過章那你完全沒有做過事那就危險了這樣你去CR又找人家敏感度看看他怎樣檢疫法是不是我們說的就沒有用的這裡是我們香港這邊做的嘛是不是 不是的大陸出口這些都要檢疫的我知道入到來我們香港做的嘛香港這裡我知道我們有時看到的真的有做事但你大陸那邊你有沒有做事香港你不是十架車十架車過去的嘛沒錯沒錯明白大陸那裡你十架車十架車都收的嘛十架車十架車你都要檢疫的嘛你都要付錢的嘛我不是說你給了錢因為你要做這些要出香港 你的食物譬如說我們現在運啤酒上去你都要拿十幾罐啤酒來試看裡面有沒有粉有沒有剩我們都要拿啤酒給你看的嘛他說錢就照收東西不做是的沒錯你儘管你在敏感度的檢疫那裡你看著過個排隊就拿著紙那張紙就吸了章就走得了所以你們未經過 你們不是中港司機的那些東西你們看不到的就不明白了明白了真的這麼危險的而氣到這個地步因為我們中港司機我們經常接觸到他的我覺得你現在這次你不能夠說賴人家的農場什麼什麼而是你敏感度的把關的時候你那個最後那關的你一定要檢查的那些東西行不行 你都要檢查你是不行的就不讓他出口那樣你都不知道行不行的你就吸過人讓他走得了他主要是負責收錢而已其實就沒有做事你收錢就是收錢最主要收錢你死你事出口不關我們事你有沒有蟲你的事總之你給了錢就吸過章就走得了那就危險了真是多謝你黃先生 真是很危險問問整個香港人為何對中國沒有歸屬感又說是特工給香港的東西又要感恩又什麼什麼什麼為何原來實際情況就是收錢去檢疫原來純粹只是看一看給了錢就可以了最重要是看有沒有收錢最重要是收錢收錢就不會收少的當然不會為何原來檢疫原來是卸造的最重要是看到有沒有收錢 這些就不是我們說的這些是中港司機說的很清楚不要經常說我們有些人說什麼都不相信大陸什麼都覺得大陸的東西是假的現在的事實大陸不是全部東西是假的有兩種東西是真的給一些官的東西一個就是騙子一個就是貪官這個肯定是真的這個不會假的唉真是 當然這個話題我們繼續談吧1831我們昨天入境處長陳國基出來見記者解釋被虐待的印容為何過關的時候沒有人檢查到他沒有人覺得他受傷他的說法是他的皮膚比較黑 又以為他生皮膚病那個官員的入境處職員跟他接觸的時間是很短的大家知道打個照面而已都是幾分鐘而已出境不是怎麼理會的除非你被通緝所以看不出也不奇怪我聽完之後我不知道這些就失言如果你那個不是印尼人是一個香港人或者一個白人皮膚比較黑或者一個白人都可以曬太陽他會不會見到他這樣的情況不只是看臉看整個人即是推託文說他上飛機幾乎進去登機那裡幾乎走不到要坐輪椅 你作為一個官員完全看不出他有問題我就覺得很匪夷所思是推託來的完全是推託其實老老實實他們是沒有一個責任去做這件事情不過你不要給這麼噁心的理由我們尤其是你已經明知這個已經是種族的矛盾的問題的時候你還要說一個人的皮膚比較黑這些其實是很難聽的說話有皮膚病 很難聽的說話林記你說是不是完全不是他的責任呢我都覺得不可以這樣說入境處當然是管出入境但是你作為一個香港公務員是一個紀律部隊的人員對於任何可能是犯法的事你都要提高警覺如果一個人出境的時候周身傷痕 走路都有問題你一定要問過究竟什麼事啊需不需要幫你啊你是不是起碼需不需要幫你就不只是報警需不需要找醫療人員去協助你啊都要的嘛就這樣看看沒事就走啦我覺得這個是失職的我認為是失職的 所以某程度上他們說一件事就是我們的社會的禁忌我們這個社會因為太多都是華人基本上除了華人之外以外的人一向都好像是看不到的所以這個問題其實是非常嚴重我相信他是在說真話他這些推託詞雖然是推託的語言不過某程度上都反映了一個事實就是因為他看到他是印尼人然後這些 是印尼的女人沒興趣了就不會看了最低下的只看證件有沒有作奸犯科有沒有偷拐騙就什麼都不看了走吧你走而已關我什麼事你又不是入境我想就是這樣想就是這樣這個文化問題如果連陳國基作為入境處長都可以大刺刺地 在記者會裏說這些話肆無忌憚將這些話說出來我覺得匪夷所思 1831138 打來談談以下節目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因為反測測試是很簡單的三至五個小時就知道了政府就一意孤行就要放了那些雞入來先污染了長沙灣 法例指定所有的無論是進口或是本地供應的活家禽都要經過長沙灣這個批發市場作為一個集中的一個檢疫點長遠來說我們是不是還是要維持這個習俗或者是飲食習慣是非要食活雞不可呢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執言開啟真相 風煙熱線1831138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吳志森林記你剛才提到土地正義聯盟提議香港人吃香港雞我找回那篇文章出來在《登喺專場新聞》 2007年的時候其實香港的食用活雞的量和香港的活禽生產量已經取得平衡了此級此足了12000噸 2007年13000噸 到現在都是維持差不多生產量就跌了因為 某些養雞的牌交回就跌了但如果他們提議是否給這些雞籠發放養殖牌照到2077年的數目令到食本地雞的量和生產雞的量維持相同的水平大概到12,000到13,000噸一年左右 令到香港的雞可以自給自足香港人就吃回香港雞就是這麼簡單還有自動調節如果你真的保護香港的農業你有這個雞隻的生產很自然現有的農場都會增產市場會調節這件事為什麼不做呢這是市場所以這個才重要我自己覺得要想一下究竟是不是 用這個方法呢好了我們有陳先生說陳先生你好喂你好陳先生喂真的梁振英真的要說粗口罵他你不要在這裡說當然不說啦說了很多人就想說的了問題是他今天說一句話是什麼話是人說的話他說什麼呢他說 是不是香港食雞的習俗是要改的今次是雞下一次可能是其他的是不是又要改呢這個是不是人白癡的這個說法是不負責任的政府無能去監督入口的食品安全他就賴了這些東西要叫人去改 有什麼可能的我剛才很贊成香港人吃回香港人的雞因為其實是這樣才保障到香港人的利益還有也是鼓勵本地的經濟是啊好啊鼓勵香港經濟養殖嘛 我覺得真的很不知道怎麼說除了粗口之外所以但沒有東西可以代替說不到所以沒有東西好說為什麼同一班官在97前會為香港人的利益著想而現在不會呢問題就這麼簡單是啊為什麼他不是為以香港人的利益去出發去想所有的政策雞這麼簡單的我不吃雞其實我可以不需要理會這些東西為什麼你不吃雞 我由小到大我都不吃雞除了KFC那些雞那些沒那麼健康的你很有趣我都不知道又不是被雞咬過又不是什麼但是我不喜歡陣味其實我可以不需要理會這些東西但是梁振英今天說的一句話我覺得真的不是人說的話下一次什麼下一次如果是 香港人傳統食感喜歡吃菜心是不是說可不可以改這個習俗呢是不是又是這麼說呢除了粗口之外沒有話好說的雖然我不說粗口但是真的迫於無奈留給別人說留給別人說粗口你不要了吧多謝你好不謝謝我們有個聽眾在我們的 Facebook 說我們剛才說燈的那隻 Confit 用粟米喂的雞多少 九磅多嘛，十磅啊，即系百二蚊啦。佢话如果唔系用粟米嘅咧，十磅三只，即系你买嗰啲咪咯，系咯，卅零蚊，唔出奇啊，十磅即系百二蚊，我仲要讲紧系超市，我去嗰间系超高档超市嚟噶啦，算系中高档，未去到最高档。 中高檔的英國的超市賣的都是這樣的價格，這又引起我的疑問，我在香港買冰鮮雞應該不止這個數字，當然不止，第二小很多，所以很多人都以為香港價廉物美，是我們人工真的很便宜，所以譬如你出去吃飯真的很便宜，比起去外國，因為外國最貴是人工。 但是說回食物原材料，食材你回到自己煮就省很多，爭天共地，外國就算是英國的地方，歐洲和香港的食材的價錢差距，不要說質量，那為什麼人家可以賣得那麼便宜，為什麼質量那麼好呢？是的，為什麼呢？就是因為中國的東西很貴，今時今日。好了，林先生你好。 我想說就是你早輪一早已經說希望引入這個雞隻的雪清測試，是啊，他去年四月一直不肯做，高榮民早輪前一個月都說沒有，有難以置信的，是吧，他一直沒有做，現在他這次因為上面越來越爆發，但是香港雞沒事，但他又要香港的雞農忙受損失， 那個他的說法呢，他要負責，怎麼賠償好怎麼好要負責任，第一個問題。第二點我想說的是高永文03年沙士也是這樣，他這次這個昨天，即是顯示到你相隔10年，相隔這個人的辦事能力很衰，非常低。是啊，高永文這個直接還有沒有資格留在這裡呢？ 唉，無能，我想這個大家都是公眾結論來的，無能，是不是？不過好像在這個團隊裡面，這個已經好像是最厲害的，應該是最厲害的，最勤力，可以這樣說，不過就是勤力，都肯做一些事，有些心，不只是想著怎樣去射，不是很打得那些，有少少心做事，譬如限奶令，他真的蒙受了很多的壓力的，大家都知道的，但是，在這件事情上就 你對香港的雞農有個負責，說真的，都不關他們的事，說真的，你不肯做，是啊，是不是這樣說？還要是過年時候，最影響到他們的生計的時候來，把單這樣的事，他們很無奈，他們很被動，你一早肯做，你現在連累他，都不是他們的雞有事，現在問題是。 而且還有一點，不會無緣無故感染到，如果是香港本地養的，你不會有個傳播媒介的，應該你應該是香港的範圍小，如果有問題爆發你控制都不容易，沒錯，所以第三點我想說的就是香港長遠來說真的不要再只依靠大陸，你大陸控制著你的食物的供應，香港自己的發展本地的農業，大陸有什麼事或者有什麼問題，香港本身的範圍小你控制得到的嘛。 奶粉都要問我們拿，是不是？為什麼不自己搞其他東西呢？就是你不要經常說什麼背靠祖國，說到我們要靠它，其實到我們根本我們怎麼靠它，我們發展好本地的農業，發展好本地的東西，很多時候我們根本不需要靠它，不需要被控制住。其實吃雞已經可以了，很簡單，就算水也是，你說真的，你東江水那麼骯髒，又要給錢，給貴錢，超貴，為什麼我們不要去新加坡發展海水化淡？是的。 就是他們經常要他們那班死人官，就是要靠祖國，他們怕得罪他們，什麼都顧著他們的利益，將香港人的利益和出賣香港人的利益就要換了他們自己的官位等等，都還要不是中國政府的利益，是中國政府的官員屬下的上市公司的利益，這才是最令人害怕的。是啊，是啊。 我只是想說這麼多東西，是生意來的，東江水是生意來的，多謝你林先生，東江水是大生意來的，財經版每次都見到的，某間上市公司又要加價，然後又說加價又唱好，於是大家去買他的股票去升值了。 那為什麼一定要買他的稅呢？為什麼用公帑去協助一間大陸的公司、國有企業賺錢呢？大家要問這個問題，還要不斷每年加價，為什麼人家做得到我們做不到呢？ 剛才阿青由青源用陸八九去行花市，作為今天其中一個題目，我認為這個題目我們還剩10分鐘是值得拿出來講的，這個真是很有趣，又在部落寫，梁振英，他昨天去了荃灣，立刻寫部落即日，沙咀道，當晚的部落出街，他的解釋，第一段是這樣的，第一段很鬼尖尖自喜的。 就是去沙咀跟行沙花市向市民拜个早年，阳光普照，兴致勃勃等等等等，见到很多小孩子、家长、老师一起来，有坐长者的轮椅的长者等等，闲话家常，举机拍摄，很开心。然后第二段，今次逛花市事前没有发出通知，主要是不希望有人在新闻界前面前博出位， 以致出現刻意衝擊，而對逛花市的市民和檔主造成影響。你記得他去年是不是在維園的？都好像不敢去維園的，去年是不是在維園，我忘記了，在維園 偷偷摸摸走了去，然後被人圍他。然後我最記得有一幕，就是G4批了張落去他老婆那裡， 批到臉都黑了，我記得那一幕，他這次就不希望有人在新聞界面前博出位，以致出現刻意衝擊，對花市的市民和檔主造成影響，我覺得他講大話，他不想對自己造成影響。你不想有什麼衝擊就不要去，誰要你去？好了，接著就是提發揮了。 每個人表達意見的自由都應該受到尊重和保護，但社會絕對不容許衝擊法律底線的行為。昨天有官員在花市派揮春，就有人向官員責物。近年從第一隻香蕉開始，即是說黃毓民，對官員和公眾人物責物的行為不斷增加，這是一個文明法治社會所願見的嗎？什麼叫文明法治社會呢？ 究竟是英國這些文明法治社會、美國這些文明法治社會、法國這些文明法治社會，還是中國和北韓這些才叫文明法治社會呢？ 中國就拘捕許志永判了4年監，就叫做擾亂公眾場所秩序。 你覺得那是文明法治的判決嗎？ 人家拘捕橫額，人家歐洲政府經常高官都被人扔東西。 我也舉很多例子，布殊被人扔鞋就閃，閃完之後就說我知道這條人穿十號鞋，阿洛舒維新力加被人扔雞蛋，這條人欠我一件bacon，煙肉，就是這樣。為什麼大陸的人要來香港買奶粉，而不是美國的人去大陸買奶粉呢？就是這麼簡單。 為什麼許志永要幫三罪清安的受害人去打官司，然後搞到現在是其中一個原因被人拘捕呢？為什麼呢？怎樣才為文明法治呢？陳先生，你好。你好，陳先生。你好。有什麼意見？剛才順便講講你剛才的話題，你說文明法治社會不應該丟東西。 我想這樣說，當警方控告示威者，剛剛早幾天說扔傷誰，譚志源，陳先生的線斷了，聽到，都說控告襲擊罪的話，其實可以這樣說，是一件好事來的。 控告示威者，为什么这么说呢？当香港警察是公安化的时候，就是打开了警察腐败的防线，警察就向腐败这方面去走，而亦都是打开了香港迈向暴动的防线，是迈向暴动的了。即是如果警察可以因为这么小的事而告那个示威者是这个的 證據不足，這個是，所以從這件事件來說，用另一個角度來看，是一件好事，香港暴動的防線有機會脫離中國，再見，是這樣，拜拜。這麼簡單，你講回這個例子，我覺得很好比較，是不是梁振英又知道人家是特意去掉譚志源的呢？好像旺角覺得，人家可能想扶一扶他， 扶一扶記者推了他落地，現在都不肯落地，公仔推到他的頭，可能剛剛他想送公仔給他，被人推一推，原來G4推到他，然後就被他，你就上到法院定了罪才說，對不對？梁振英用槍同的標準，對不對？沒錯，還有我覺得那位朋友， 我不應該說他是示威者，他可能是隨街扔垃圾，他喜歡將垃圾隨街扔，不好意思，剛剛扔到他，又或者不是垃圾，他送給他，你又不知道，他很愛他，支持他，送給他都可以，他很愛他，支持他，送給他也可以。另外，阿森哥，也想說另一個食物，剛才說起的問題，我也覺得就是說， 香港現在必須重建自己的農產品的工業，因為過去我們太依賴中國這些便宜食物，而亦都是因為這樣被大陸控制著香港的命脈，所以我們必須要重建自己的蔬菜。 例如種蔬菜，可能你在室內現在都種到蔬菜，我記得你們季台都曾經講過水耕菜，當然水耕菜可能會比較貴，但是亦都是比較健康的，很好吃的，香港的有機菜，我經常都吃的，香港亦都可以養到自己的雞尾雞，亦都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所以這些基本的農產品的食物呢， 我相信香港一定要是自己建立慢慢建立這個供應鏈，可以避免被大陸控制著我們，第一，第二的話，對於個人的健康來講，都是一件好事，這是最重要的保障，第三就是對整體的經濟發展也是一條出路，老實說，我自己個人，我也是一個生意人，我也想投資去做這些蔬菜啊， 或者種植一些養殖一些禽畜，因為我覺得這門生意在香港真的是有做的，因為大陸毒食品越來越多，所以大家的朋友的話應該要支持本地的農業，亦都希望有投資者，更多的投資者去做這個行業， 將這個行業做大它，亦都是對香港的經濟，無論在經濟來說，都是一個政治，現在所有東西都是政治，都是政治，因為現在就是因為政治，所以要我們香港市民受這些毒食品， 所以我們香港的雞無端端都可以被人幾十萬隻，就是因為 竹絲雞搞到我們現在幾十萬隻雞就要死了，就是那隻竹絲雞，現在你香港的小販的雞販，亦都是因為這件政治事件而搞到又要損失幾十萬雞檔。 其實我都呼籲大家可以上蔬菜統營處的網頁，其實有很多本地訂購的蔬菜可以做的，可以訂的，而且可以去送上門，有送上門100元以上的送上門，還有你可以看到哪裡有得賣，那些香港本地蔬菜是有機菜的，有些虛的，有些虛的，有些超市有，超市也有的，多謝你陳先生， 多謝， 我很同意你這個觀點，就是我們本地農業是有得做的， 是不是自給自足，另一個問題，不能夠自給自足都可以應付一部份的需要，我們有得選擇，最重要，等於你要東江水不代表你不要水塘就不用要，難道這樣嗎？我們有得選擇，現在你搞到我們沒得選擇，哪邊有問題就看著另一邊，這個很重要的，我們有得選擇， 吃些好些的東西和安全些的東西，這一點是最重要的。 好了，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明天再談過了，拜拜。 D100 D100 講真話行公義好廉敏 D100 大聲台還聲於民